点了根烟，乔家不耐烦地靠在旁边的椅子上。 有话赶紧说，我也想回去洗个澡呢。 你在外面闲晃什么啊？这么晚了还跑来吃面？ 你别逗了，警官，晚上才是我们这种人的上班时间，好不好？这问题问你还是比较合适的。 他说完，郭林自己也笑了，他摇摇头， 嗯，也是。 朝九晚五的，从来都是他们这群活在规矩里的人。乔家抽烟挺快，郭林一碗米粉没吃两口，他一根烟都抽完了，正准备再掏一根，发觉烟盒空了。他撇撇嘴， 我去买盒烟。 郭林从头到尾没吭声，身后的门被打开，立刻就灌进了一股凉风。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没吃两口，开门声又响起来了。他回过头，脸上有几分诧异。乔家态度很自然地坐回刚才的位置上，扫到郭林的表情，觉得有点莫名。 你吃到石头了？ 警察还是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点烟的动作看了半天，然后微妙地笑笑，继续吃自己的米粉。等乔家手上这根烟快抽完了，他才反应过来。 我操，我到底干嘛回来呀？ 刚才那个机会他直接走人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现在这德行搞得跟他这个死条子有多熟一样。烟开始抽得有点郁闷，乔家单脚踹了下郭林的凳子。 哎，快点吃。 后者并没有因此加快速度，他喝了口汤，不是很刻意地提了一句。 黑狗的事情怎么样了？ 我跟你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。那种人只要拍两句马屁，什么事儿都能了，装下孙子就搞定了。 这种事儿，乔家做起来从没技术压力。 所以说你现在已经跟着他了？ 今晚就是伺候他来着，喝了两摊，到了 KTV 还得继续。啊，你消息没错，这家伙肯定是真的捞到了门路了，不然出手不会这么大方。一晚上的疯疯癫癫的，欠揍的程度比起平时又升了几个等级。 嗯，你也小心点。 你省省吧，你确实是人民保姆，但我不算人民群众啊，这种话我听着起鸡皮疙瘩，你快收起来吧。 乔家说完，郭林兜里的手机刚好响了，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然后烦躁的一皱眉，把手机扔到一边。接下来的五分钟，两人就看着这手机锲而不舍地在桌面上乱震乱蹦，配上郭林古怪的手机铃声，在这家小店里面显得尤其刺耳。乔家被搞得有点暴躁，他扫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少奇这名字看着很明显。 女人。 郭林既没承认也没否认，任由手机继续自嗨。 不想接你不能关机啊，这叫扰民，你懂不懂？ 吃东西的人依旧顾我。终于在手机又一次短暂停顿之后，又开始了新一轮轰炸。乔家忍无可忍，拿起手机随手丢到他旁边的啤酒杯里，一杯啤酒洒出来小半杯，郭林的手机正式寿终正寝，这个世界也终于清静了。乔家满意地看着郭林加快了速度，等郭警官喝完了汤，他难得主动一回。 行了，这顿我请。 郭林也没跟他客气，结完账，两个人出了米粉店，各奔东西。三天后，乔家收到了郭林的短信。 上次的线费一共3500，正好抵了我的手机费，但是补办一张卡还得50，下次见面啊，把钱带着。 盯着手机屏幕愣了半天，乔家手里的烟还没点，就被他掐成了两半。 郭林，算你狠。 黑狗这个人，粗略描述是个混蛋，仔细剖析是个低级混混。乔家在没跟他打交道的时候，就没少听说他干的混事儿。现在跟前跟后的，只不过把曾经的那些传言全部了解了个透彻而已。这种人搁在以前，他有多远闪多远， 现在是没办法，硬着头皮也得上。好在黑狗的狗腿子很多，一般除非是集体点到，不然也没人想得起来的。今天是因为黑狗新勾搭上那个小情人过生日，他们这些小弟得挨个过去叫嫂子。不过是个未满二十的丫头片子，端起架子来倒是挺没数的，那一身的香水喷得十八里地都能闻见。缩在人群的最后，乔家嘴里咬着一根忘了从谁手里抢来的棒棒糖，一群人浩浩荡荡闯进一家还算挺高级的饭店。大堂经理看见他们的时候脸色都白了，可怜兮兮地凑过来：“ 客人，请问你们几位？” 黑狗怀里搂着自己的女人：“ 开俩房要最好的。” 一声开房吼得满大厅的人都能听见。乔家在后面忍不住喷了一下，透过人群看见经理尴尬地擦着汗：“ 但是很抱歉，我们今天的包厢都被预定了。”“ 预定了？预定就是人还没到呗，回头让他们坐外头。”“ 客人，这个……” 经理还想解释，架不住黑狗领头往里冲。这里其实他来过，不过那时候他是个跟班，还没资格跑到这地方吃饭。现在情人开口竟然被驳了面子，黑狗当然不爽。管里头坐的是谁，天王老子也得给他让地方。经理和几个男服务生还在试图做垂死挣扎，那边黑狗冲到包厢区，气势汹汹的就要去推门。“ 哎，客人，这个包厢已经有人了。” 经理胳膊都伸出来了，被黑狗旁边的一个小弟一把扒拉到一边，都懒得上手。黑狗大脚一踹，直接把门给踹开了。里面两个人同时转头，一时间场面尴尬到了极点。乔家本来对里头的倒霉蛋没什么兴趣，黑狗这种牛鬼蛇神谁惹上谁倒霉，今天只能说这家饭店和在这吃饭的都不走运。但是门被这么一踹开，三秒钟后传出一个高亢女生的呵斥：“ 你们是什么人？” 紧接着黑狗身边有人不大不小地提醒一句：“ 狗哥，这是个警察。” 一般人倒霉乔家没兴趣，要是警察就不一样了。他硬是从后头往前面挤了挤，嘴里的棒棒糖转了两圈，探头一看，发觉处在黑狗对面脸色阴沉的竟然是郭林。这他妈的是什么狗屎运气？乔家有一瞬间不知道是应该大笑出声还是先骂两句。郭林还没看见他，照旧是皱着眉头脸色不善，却没开口。不过他不开口，黑狗也憋不住，他夸张地哼了一声：“ 哼，警察，警察更应该给我们让地方了。” 拉过旁边的椅子，一屁股坐下，黑狗翘起的二郎腿毫不客气地在郭林的裤子上留下个鞋印：“ 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？” 少奇一张漂亮的脸差点没气到五官扭曲，他往前冲了两步：“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经理呢？你们饭店是怎么回事？” 旁边一直哆哆嗦嗦的经理终于挤过来：“ 邵小姐，这几位客人想找个包厢。”“ 你就让他们胡来。”“ 我……” 经理还没开口，黑狗旁边一个小弟一脚踹到经理肚子上，就看见黑狗扯着一张猥琐的笑脸站起来往邵琪那边挤：“ 这位小姐长得可真漂亮啊，胡来啊。哎，你看见我们怎么胡来了？警察在这儿呢，你可不能乱说的。真正的胡来是这样子的。” 一边笑着一边就要伸手去摸少奇的脸。黑狗这两天是嘚瑟的连亲妈都快不认识了。乔家在旁边看着，一点都不意外，下一秒传出一声不大不小的哀嚎。郭林攥着黑狗的手就往后掰，那个角度怎么看怎么扭曲。黑狗疼得几乎站不住，回头冲后面已经傻了的一伙人怒吼：“ 还傻站着干什么？给我揍啊！”“ 打警察？这差事一般人还真不敢做。”平时跟着黑狗进进出出的几个混混都犹豫了一下， 最后还是一咬牙，闭着眼挥出几拳。郭林为了躲开，就松开了黑狗，护着少奇往后退了两步。黑狗捧着自己刚才被掰过去的右手直哆嗦，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气的，他指了下郭林：“ 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” 旁边好不容易爬起来的经理惨白着一张脸去拽黑狗：“ 客人，我给您再安排个包厢可以吗？您别把事情搞大了。” 让他害怕的不是郭林是个警察，而是少奇可是少东的女儿，要真在他们饭店出事儿，那这以后的麻烦可就大了。乔家这时候也终于插了一句嘴：“ 哎，狗哥，做警察也不能在这儿揍啊，咱们也得出去吧。” 他一开口，郭林终于注意到了他也在，两个人视线对了不到两秒钟。下一刻，黑狗身边的人上前把郭林扣住，黑狗恨恨地咬着牙：“ 给我拖出去！” 于是一群人骂骂咧咧地架着郭林往外走。